起头看着你，而你并不露痕迹。虽然不言不语，叫人难忘记，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啊，有情天地，我满心欢喜。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，那感觉如此神秘。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，而你并不露痕迹。虽然 城市里的光又亮又迷茫，却灿烂的让人心好慌。没有了方向，一个人游荡，也怎么会那么亮？温柔的月光，就带我走吧，随便到没有你的地方。新的苦与伤能让人成长，可是却不会遗忘。跟着月亮走吧，我并不想说谎，孤单在回忆里慢慢飞翔。黑暗中泪流下，看月弯弯，爱恨又到心头徜徉。怎么从往事逃亡？温柔的月光，就带我走吧。

情也从此飞。风笛什么原因让我俩在一起，过去的你我不想再提起，不再牢记我和你的约定。雨中的你一再让我哭泣，让我哭泣，你轻轻轻轻把也从此飞。风笛原来你的心中已经有人代替，让流出的泪也能够化成雨。紧紧把我打醒，让我

在明天，我等的地点，爱情会忽然出现。 其实很爱着你，其实。

了。